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7月27号在首尔成立基督教教会协议会紧急时局对策会议后声明，将同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宗教界和各市民社会团体联合起来积极展开斗争，以推翻那些崇拜外国因为实行反人民苛政的朴槿惠政府。此外，南朝鲜基督教教会协议会成员最近在美国的芝加哥等各地要求美国当局缔结朝美和平协定。